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开封志怪》，作者尾鱼，主播清灵，小编 C，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 流不动月光，替我守在小轩窗。 怎么说？ 冥室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啊？ 人死后住的地方呗。 那是鬼吗？鬼不都是住在十八层地狱吗？ 你家鬼都住十八层地狱，你不嫌挤啊？ 那地方人能去吗？ 哎呀，都说了是冥室了，你说人能不能去啊？ 端木翠不耐烦，趁着白玉堂底门的劲儿稍泄，砰的一声就把门给撞上了。也亏得白玉堂闪得快，否则这鼻子就保不住了。白玉堂悻悻，越发觉得今儿晚上发生的事情不真实，他摸着鼻子往外走，好像鼻子真遭了重创一般。刚走了两步，身后滋呀一声响，端木翠又把门给打开了。 哎，白玉堂，刚才说错了，其实有一个人是能去的。 谁啊？ 猜。 临睡前，展昭把白绢布浸在黄铜盆中，准备试炼。绢布还没有浸透，就听到窗扇砰的一声，伴随着白玉堂的一声哎呦，这一下绝对撞得不轻。展昭心里都替他疼，有点心虚的过去开了窗。窗扇一起，白玉堂捂着鼻子怒视着他。 哎，你睡觉不是不关窗的吗？ 最近夜里老鼠多。 隔着往日这么明显的话里有话，白玉堂老早跳起来了。这一次反常了，竟似没听懂般，只是盯着展昭问：“ 那丫头以前真是个神仙啊？” 这事儿端木翠自己可以瞎嚷嚷，展昭是断不会给他坐实的。他笑看着白玉堂：“ 哼，你看他像吗？”“ 真不像。”“可是他说他能去到冥室。” 展昭心里咯噔一声，仔细看了白玉堂一眼：“ 是今晚端木说的那个冥室吗？”“ 嗯。”“ 我记得你还说过你见到一个姑娘。”“ 嗯。”“ 你不是想去冥室吧？”“ 嗯。” 素日里吵得人耳朵疼的白玉堂忽然成了闷葫芦，再迟钝的人也能察觉不对，何况是心细如发的展昭呢。他把白玉堂让进屋里，给他沏了一壶茶，斟茶时细巧的叶片在杯子里舒展开，颜色从一抹浓墨展成淡绿。白玉堂开口求他：“ 展昭，我素日里定是得罪端木姑娘太多了，我请她带我去冥室，哪怕是指条路也好，但说没门，天王老子来了也没门。不过我想你开口的话，她总是还能把门开条缝的。” 展昭想笑却又笑不出来，顿了顿轻声问了句：“ 那牛车上的姑娘你是不是认识啊？”“ 认识。”“ 他怎么死的？” 白玉堂不说话了，举起面前的茶杯一饮而尽，干干净净连茶叶都吞下去了。平日里他是那么爱干净的一个人，这时候居然很不在意的用衣袖擦了擦嘴，说道：“ 我也想知道他是怎么死的。” 下了早朝之后，展昭去找端木翠，拎了一盒子太白楼的桂花糖蒸栗粉膏。端木翠刚洗完一大盆衣服，晾衣绳上挂完一件又挂一件，小青花两只小细胳膊挂在盆沿上，也不知道是做俯卧撑呢还是单杠呢，一个不平衡头朝下栽在一盆带挂的衣服里。端木翠很嫌弃他：“ 去去去，弄脏了你给我洗干净啊。” 展昭莞尔，端木翠刚回开封不久时，正赶上展昭有几桩案子急在一处，东奔西跑，心里很怕冷落了端木翠。公孙策晓得他的心思，写来的信里让他放一百个心，原话展昭还记得：“ 端木丫头越发精神。” 展昭读时都能想象到公孙先生执笔时的愤愤模样。后来跟端木翠独处时， 展昭颇为小心地提起此间，原意是想问他在人间生活是不是觉得太闷了，哪知这位姑娘眼睛一瞪，我忙着呢，哼。他还得意洋洋地拿出个本子来给展昭看，这是他离开仙界时在杨戬允许之下打包下界的为数不多的几样行李之一，厚度之惊人足以让展昭炸舌。封面空空如也，打开扉页，一行鬼画符，据说那是仓颉造字时的原版文字。仓颉字书展昭是不认识的，在端木翠的指点下，他才知道这是他的座右铭，读出来豪气冲老天一个窟窿。如若在世为人，代办之事万万件，万件也就算了，还万万件。展昭一滴冷汗。册子里还分了目录，诸如洗衣篇、绣花篇、面食篇、木刻篇，再如打铁篇、牧羊篇、驯马篇、金银器篇，零零总总不一而足。展昭虚心求教， 端木，继太史公之后，你是决意编撰一部民间史记万象全书？ 端木翠答了两个字， 非也。 接下来的理由陈述让展昭哭笑不得，大意是瀛洲两千年漫漫长路，无聊之至，闲时贪看人间百态，种种新奇玩意儿，于是一一记录在案，留待哪天下界不做神仙时逐样尝试。诸位，两千年的发展啊，两千年呢，奴隶时代进入了封建社会，丝绸之路开了，火药发明了，唐僧出国了，鉴真东渡了，这得多少新发明，多少新进步，多少新尝试呢？他样样看着新鲜，样样都想尝试，那可不是万万件吗？信手翻到洗衣篇，什么皂角、枣豆、面涂法、生麦粉，什么棒锤锤、搓板搓，展昭又是一滴冷汗。 那你在上界时横竖无事，怎么不一一试过？ 展昭，你知道什么叫天衣吗？天衣无缝，连针眼都不用，怎么会脏呢？偶尔蒙污，抖一抖，灿然一新，我还洗个什么劲儿啊？不是脑子有病吗？这里端木翠是撒了个谎，就凭他那性子，怎么可能不是呢？他把杨戬那件上镜率最高的酷帅兼具的大厂放在池子边，一通木棒猛锤，锤没锤干净我是不晓得，反正据称臀部位置被锤了个洞。气得杨戬拎着三尖两刃戟满府找他，后来还是在哮天犬的帮助下翻墙跑了的。当然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杨戬不许他再收看一尺碧潭的民间洗衣频道。扯远了，以上题外话，心中思想无非一个，这姑娘兴趣多多，精力充沛，视洗衣为一大乐事，偶尔还拉上张龙、赵虎、公孙策他们一起洗，美其名曰交流体会，洗得四大校尉面如菜色，公孙先生胆战心惊，难怪下笔时牢骚满腹，端木丫头越发精神了。展昭把桂花糖蒸栗粉膏放在边上，从盆里拿起一件抖开了帮他晾上，问他， 这次又是个什么洗法？ 端木翠神秘兮兮的， 哼哼，我拿脚踩的。 好家伙，展昭看看衣裳又看看他， 我可不曾听过中原有人这么洗的。 不是中原人，高丽人。 展昭无语，半晌劝了一句， 咱们中原人洗衣裳的法子就挺好的，用不着效法高丽。 他们光着脚踩倒是不怕冷的，我踩了那么小会儿，冻得浑身都哆嗦了。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一世风霜，偶一闪光。